关云长，知心乐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领着于谦来到了八宝金殿。这皇上和王振呢，在这儿是唇枪舌剑，一番据理力争。成王是个热心肠啊，他呀看不过去了，心说我非要报答这个不平，为什么于谦这样的忠臣重臣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哎，当时要说你不知道蒙在鼓里也行，现在事实清晰，人证物证俱在，万岁爷您还有什么说的？可是啊，当成王把道理讲完，他发现哎呀，现在皇上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了啊，黑虎吃人铁箭头还是小事啊，哼，要比起眼下的这件事情，这两件大案还真是小事儿。也先率领自己的部族以及其他的一些瓦剌士兵，是分了几批几波，是进攻明朝。这还了得，朱祁镇几经权衡之下决定要御驾亲征，那么王振呢，当然也要陪同一同前往。对于这个问题，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成王真于谦是坚决反对啊，朱祁镇要亲征瓦剌。不是因为旁的，你呀没有作战经验，你比不了明成祖明太祖，哎，这番说辞啊，朱祁镇早就听腻了。不但对他没有劝说的效果，而且朱祁镇呢是非要反其道而行之。可能这朱祁镇呢成熟的比较晚啊，现在呢正处在青春期，他比较叛逆啊。成王和于谦苦口婆心，朱祁镇就是不听。那么这个王振呢，这王振就更劝不了了。王振呢正是要用这样的外部压力来转移大家的视线。要不然就这黑虎案和这铁箭头案，他肯定躲不过去。现在一方面他能够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山西监军郭靖，另一方面御驾亲征了，哎，我王振随时陪着皇上到战场杀敌，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的忠心天日可表啊，其他那些小问题啊，啊就都是次要的了。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儿，嘿，君臣几个正在这说也先进犯大明的事情呢，可了不得了。外边又有人高喊呐，八百里进京车，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一路小跑着就来到八宝金殿。要不是紧急的奏报啊，不至于这样。于谦成王也都大吃一惊。朱祁镇说，有何状况速报。 朕知。是。禀诏万岁，现在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四省有流民哗变，已然起义造反了。 啊！ 哎呀，朱祁镇听到这儿是大呼不好。咱们就在这野先要攻打大明之际，怎么我这老家也出了事儿了啊？四省流民哗变造反呢、啊，这还了得呀？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我这是刚要御驾亲征啊，结果我后方不稳，后院起火，这还了得呀？此时于谦呢，倒还是比较平静的。他问这个小校：“那么这四省的流民打的是谁的旗号呢？”啊，回谕大人，这四省打出的都是三才天师圣人张。哎呀，于谦一听就明白了。万岁，王爷，你们放心吧，这四省的哗变不足论载。何出此言呢？三才天师圣人，这不就是那个妖道张清风的别号吗？原来叫三才道长张清风，现在加了个三才什么天师圣人，给自己又升了折了。哈，前文书咱说了，这张清风的真实身份呢，是脱脱不花，哎，就是这个瓦剌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公子，名叫奥敦格日勒。这奥敦格日勒曾经与野先大战了三天三夜，被野先呢赶出了蒙古地区。野先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跟脱脱不花争夺汗位的继承权。哎，这脱脱不花的长子没了，那以后野先的儿子就更能够把持朝纲了，这是野先的目的。那么这个奥敦格日勒呢，也就是这个张清风啊，流落到中原之后，他是煞下一条心呐、啊，心说我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回到漠北去，打回我的家乡，我不能这么打回去，这么打回去我一个人啊，我被人瞧不起，我呀，我要颠覆大明朝啊，哈哈，实现我父脱脱不花大汗的夙愿。那么张清风是苦心孤诣啊，他自学了中原的文化，掌握了很多的奇技淫巧，另外又看过那本宝典奇术方药，所以呢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哎，张清风惯于骗取百姓的信任，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介绍了他的伎俩，在这儿就不再重说了。那么这段时间于谦忙于侦破老君山的案件，张清风呢就在全国各地可就串开了，尤其在这四省，哎，江西、广西、湖南、湖北，他是活动的日益频繁，而且也收拢了一些信众啊，就围绕在他身边。后来张清风一听什么野先大举进兵来犯，自己的父亲脱脱不花也率领兀良哈三位的兵马进攻辽东了，太棒了，哈哈，此时正是我起义最好的时机呀、啊！他领着这帮信众啊，可就造了反了。明英宗朱祁镇真感觉到压力很大呀，嘿呀，现在他真的有点犹豫了，我要是御驾亲征去打瓦剌，国内怎么办？我要是管国内，瓦剌在北边来袭，我怎么办？北京城前后夹击，这该如何是好？此时王震这出着主意，依我看呐，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兵分两路啊。于谦于大人，您破案有功是不假，但是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临危受命。万岁，我看不妨呢就封于谦于大人为前镇总指挥，那么成王他老人家呢也可以作为于谦的左膀右臂，作为一个军师吧，这样我们就分兵两路，您可以率三大营文武百官，我们一起征讨瓦剌， 那么于谦于大人可以率领兵部的人马在此抵御四省的叛乱，如此一来我们还算能支应得开呀。嘿，这王振真是说话恰到好处。哎，在这么个时候啊，他把于谦给抬出来了。你看，让于谦进监狱的是他，把于谦从监狱里捞出来的还是他。皇上一听，顺坡下驴，准奏。你瞧这多好，于谦就这么着摇身一变，又成了前线总指挥了。当然了，维持原官职不变，仍然是兵部右侍郎兼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哎呀，成王是口打哀声啊，行吧，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就这样，成王跟于谦二人是再度携手去平定叛乱。这场仗啊，打得很容易。一则，于谦的本部人马实力雄厚。哎，再有一点呢，四省的百姓并没想真正的造反，吵吵的欢的都是一些歪毛淘气、炸杂子、琉璃球、流氓地痞，这不是真正的力量。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呢，也是因为啊，朝廷对他们不公，他们心中有怨气，经人一蛊惑，哎，这就造了反了。那么于谦成王所到之处，成王就将张清峰的这些啊种种的啊这些欺骗的行为吧，全都给他曝光了。大伙儿一看呢，嘿，这老道原来是个骗子。那既然张清峰的这些把戏不攻自破，那他所信仰的理论那不就也是风吹云散了吗？所以呀，流民哗变不出一个月是全都解除。那么于谦跟成王他们进展得很顺利，咱们这个书呢也就不再多说了。翻回头来再说王振。王振呢，出于一种政治利益的考量，蛊惑着明英宗朱祁镇要御驾亲征北伐瓦剌。其实王振的心中何尝不知道此一行凶多吉少，相当的凶险呢。那个时候啊，明长城还没有修好，哎，御驾亲征蒙古这个事儿啊，其实并不奇怪。除了明宣宗之外，哪任皇帝都要御驾亲征。如果朱祁镇面对瓦剌的挑衅不敢出征啊，那显得这个皇上什么也不是啊，太好欺负了。所以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对手，朱祁镇是必须亲征。王振也深深的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呀，要离开北京城他也有几分不舍呀。但说这一天眼看着要走了，王振命人呐，在自个儿家里收拾东西。那个小太监喜宁扭的扭的的过来了。 哎，动作都给我快着点啊。 遵命。 要我说老祖宗，哎，您这怎么说搬就搬呢？啊，这么大个宅子都搬了， 这得多空的慌呀。再说了，您也得留个人在这守着呀。 哎呀，不守了，这万贯家财终归是身外之物，想守也守不住。 哎呀，您瞧瞧您这怎么话说的啊？别看您暂时搬了家，可是无论在原籍还是在京城，谁敢打您的主意呀？是不是？老祖宗您放心，有喜宁在，保证您的财物根毛不少，万无一失。再者说了，您陪皇上出趟关呀，就当是游山玩水了，活动活动筋骨。那万岁爷天威浩荡，瓦剌那帮野人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啊，不出半月呀，一定能得胜还朝。到时候啊，喜宁一定到居庸关给您老接风洗尘。 你在这儿叨叨咕咕说什么呢？赶紧收拾东西，明天啊，跟我一起出征。 啊？啊？啊？什么？老祖宗，您让喜宁一同出征瓦剌呀？ 呀，怎么着啊？ 我都陪着万岁去塞外喝风吃沙子了，你小子还要在京城躲清静啊？ 哎呦，我的老祖宗，这可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我护驾出征，那是表我的忠心，你随我前往，表的就是你的忠心。 哎呦，老祖宗哎，我的忠心天日可表，可是，喜宁这身子骨不行啊，别说去塞外了，起码去北通州走一趟，我都得散了架子。哎呦，还没到瓦剌呢，喜宁就得抛尸在外，您不心疼吗？老祖宗哎，求求您大发慈悲，就别让喜宁去了，让喜宁看家吧啊！ 不行，你就是死，也得跟着我死到塞北去 啊！哎呀妈！哎呀，完了完了，不行啊，老祖宗，喜宁现在就肚子疼，走不动了。哎呦， 少跟我装蒜，把他给我架走。 是， 快走吧你！ 哎， 别废话了。 哎，老祖宗，老祖宗开恩，让喜宁留下吧。喜宁真是不禁折腾啊！哎呦，喜宁脑袋疼，哎呦，肚子疼了哟，喜宁要拉稀了。 这喜宁啊，偷奸耍滑惯了，哎，本想着这一次呢，还能蒙混过关，侥幸逃出去，不趟这路浑水，那怎么能行呢？王振已经打定主意了，非把这个喜宁给带着不可。没想到，王振的这个坚持啊，给自己上了眼药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明英宗朱祁镇，那要御驾亲征，带的人能少得了吗？跟文武百官把这事情一说，嚯，满朝文武几乎全都反对呀。现在内阁三杨早就已经故去了，那位太皇太后也已经不在了，现在内阁的首辅是大学士曹鼐，兵部左侍郎旷野，还有啊英国公张辅，这三位全都反对。另外皇太后孙氏孙太后也很担心呢，说我们能不能找个别的办法啊，比如说让成国公朱勇带兵前往攻打瓦剌。朱祁镇脑袋晃的是拨浪鼓，不行，绝对不行，朕必须亲自前往，以显我大明之天威呀、啊、哎，咱这么说，甭管文武百官怎么规劝呢，有王振在这儿把着，哎，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该亲征就是亲征啊，是谁也拦不住啊。那么朱祁镇要离开北京了，那北京怎么办呢？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呢、啊、朱祁镇马上立自己的儿子皇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这皇太子立的，他才两岁，他懂得个屁，但是没关系啊，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啊，可以作为监国，哎，这样朱祁镇就放心了。然后他是亲自率军50万，说50万没那么多人，也就是20来万吧，是亲征瓦剌，好嘛，浩浩荡荡啊，奔着山西可就去了。1449年，朱祁镇出居庸关过淮来到宣府，到了8月的时候，明军就是进到了山西大同，准备着跟瓦剌呀来一场生死相拼呢。但是奇怪，到了大同之后啊，不见野先的队伍。此前探报不是说野先要进攻大同吗？而且大同的守军跟野先交战之后啊，是连连败北呀。那么野先怎么在大同找不着他的队伍了呢？朱祁镇感觉到奇怪。瓦剌军在大同骚扰了一阵之后向北撤了。朱祁镇到了大同一看，不行，我不见到瓦剌的军队是绝不后退，来呀，咱们继续北进。朱祁镇领兵带队继续向前进发，没想到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

声音，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明英宗朱祁镇听信了王振的蛊惑，他是力排众议，决定要亲自领兵，是征讨瓦剌大兵。瓦剌呀，没那么好打呀。其实，要是按照于谦给他的建议，皇帝一国之君呢，根本不必亲自出去。就坐镇北京城，京畿重地，那是万无一失，固若金汤。哎，三大营的兵力足以保证北京的安全。那么各地凡是有瓦剌侵犯的，派大将调各地之兵前去支援，一定能够阻挡瓦剌的兵马。因为瓦剌虽然强大，但是他分兵攻打呀，兵力也是比较分散的，要说就一定能打败明朝的军队吗？他攻我守，哎，无论从辎重上啊，从武器装备上啊，从地形地势上啊，大明军队不一定就占着下风。你别看吃了几个败仗，那都是在瓦剌的场地上，要是我们退守啊，这瓦剌不一定能攻得进来。这是于谦的意见，可惜呀、啊，这明英宗也是有点张臂自用，他不听啊。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说能够比得上太祖和成祖吧，起码不比宣宗差呀。哎，所以呢，明英宗朱祁镇是一意孤行啊，一定要御驾亲征，那就征吧，多余的废话咱也甭说了。可是出了居庸关，过了怀来，到达宣府，再进驻到大同，连这瓦剌的影子都没看见。明英宗还纳闷呢，哎，这野仙他妈跑哪儿去了？之前不是说骚扰大同吗？怎么在这儿一点瓦剌的部队也没看见呢？朱祁镇就征求王振的意见：“王先生，我们现在该当如何呀？”王振捻着自己那稀不灵灯的几根黄胡须琢磨了琢磨：“万岁，老奴以为我们应当继续北上啊。”“哎呀，不可呀！”两旁的重臣纷纷解劝。“我说王老都堂还有万岁爷呀，这大同已经到了边关重镇了，如果我们再向北，恐怕孤军深入，危险大大的呀。啊，这瓦剌用兵相当之狡猾，他们这搞不好是在引诱我们进入他们熟悉的地形啊。一旦到了平原、丘陵、草地这样的地带，我大明绝非是瓦剌骑兵的对手。可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哎，这帮人就是怎么劝 也敌不过王振给朱祁镇的影响。嘿，你就这么说吧，在这个军中比较大牌的是谁呀？成国公朱勇，他的官职是大将军呢。可是这大将军在这位王振老都堂的面前，那就是狗屁不是，经常是膝行而前。什么叫膝行而前？跪着走。嘿，那个户部尚书王佐怎么样？王佐请求皇帝收兵撤退，哎，回到北京，当面没怎么样。等他提完这个意见，背地里王振命令这个王佐跪在草丛里，从天黑一直跪到天亮，跪的呀部队都走没影了，这王佐还在草丛里跪着呢。哎，不到天亮就是不敢起来。你可见平日里满朝上下王振的淫威有多么的可怕呀。另外随征的文武大臣一看这种情况，那算了吧，咱们呀干脆也不要参与军政事务了，那进退如何就听王振老都堂一个人的呗。哎，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他让咱进咱就进，他让咱退咱就退，他让咱打咱就打，哎，他让咱降啊未来咱就降，嘿嘿，反正皇上听他的咱得听皇上的，不就这么个道理吗？说着话，朱祁镇的大军再向北进发。可是没行走两日，就听前方不断探报回来报告，可了不得了，瓦剌大军出现了。哎呦，就在前方啊，是几度挫败我军的锐气。哎呀，这可怎么办？一听说前方惨败呀，这王振呢，不敢向前了。你看看，这就是没有经验的表现。一开始没有敌人的时候，那玩了命的冒进，嘿，这种前进那是盲目的呀。可是一听说前方失败呀，也不管前方的将士，也没有什么撤退有法一说呀，啊，直接是惊慌撤退呀。王振跟大伙说，我们现在就从紫金关退兵。哎，这个目的呢，是想让明英宗朱祁镇呐，过了紫金关，到河北玉县去看一看。玉县是哪儿？那就是王振的老家呀。哎，这么做呢，显然这是希望呢陪王伴驾。皇上亲临王振的故土，那对王振来说，那才是衣锦还乡啊。王振想的挺好。但是大臣们坚决反对。此时大同的总兵郭登和大学士内阁首辅曹鼐是极力反对呀，跟王振说，我们千万不能走紫金关呐，我们应该退出居庸关，这样呢我们回北京就更近了。但是王振不听，王振是一意孤行，为什么非得走居庸关呢？我们出就是出的居庸关，听我的没错，就走豫州。可是呢，过了紫金关往豫州走啊，走了40多里，王振一想不对，这不行，还没等衣锦还乡呢呀，就把家乡的庄稼就给踩坏了。那可不嘛，这大军这么多，连人带马，连踩带踏，那还不把自己家庄稼给踩坏了？行了，我也别衣锦还乡了，冲这个能耐整了，哎，赶紧再转道吧。转到宣府啊，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地区。可是就这么一转的功夫，前方的人马就败退下来了，野县的瓦剌大军也就追上来了。这帮蒙古骑兵是势不可挡，公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是战死沙场。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王振赶紧命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寿领骑兵5万阻击野县。没想到这两员大将领兵带队到了姚儿岭，也中了野县的埋伏， 5万骑兵是全军覆没。现在前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野先要是再追上，那可直接面对的就是明英宗和王振的部队了。这一天是公元1449年8月14号，明英宗领着部队到达土木堡。土木堡在哪儿啊？就是今天河北怀来县东南这个地方啊。这土木堡呢，离着怀来城也就是20来里地儿吧。王振到这儿一看呢，哎呀，行了，咱们呢赶紧歇下吧，我们要就地扎营。此时啊，兵部左尚书旷野过来劝谏，王老督他，咱们不能在此扎营啊，我们应该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呢、啊。居庸关有长城平险，我们才是安全的呀，在此地恐怕不行啊，咱不行啊。王振说，你哪那么多话呀、啊、哎，这土木堡这个地儿离怀来城就20里了，而且我们走了多长时间了，根本就走不动了，后边还有1000余辆辎重车还没到呢，等他们到了我们再一同进发啊。哎呀，督堂大人不行啊，你看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很高，可是却无泉缺水呀、啊、在这土木堡南边15里有河，可是那个地方已经被瓦剌军占据了，你在这儿扎营，如果咱们将士饥渴难耐怎么办呢？王振说，你怎么那么费劲呢、哎、渴就渴着，再渴不行给我挖井，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扎营。旷野不敢说别的了，大军就驻扎在了土木堡。士兵们真渴了，也真挖井了，可是这井挖了2丈深也没找着水。嘿呦，当天晚上这瓦剌军车就来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哎，就像个大口袋一样，就把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以及这些文武百官上上下下所有的人等就给围在了土木堡。 大明皇帝，你无处可逃，还不下马投降？ 我大明焉能向藩邦乞降？ 你们中原人真是自大，已然身逢绝处还敢自恃上国。想当年我大元一统华夏之时，你们还不是俯首称臣，焉敢视我族为塞外藩邦？ 想当年想当年我太祖高皇帝洪五爷在世之时，兵不血刃就把你们这帮粗鄙小儿下到塞北去了。 朱祁镇，你真以为朱洪武打败我们大元了？八次北伐，塞外游江，你住我走，你走我归，不过是场拉锯战而已，到头来怎么样啊？我们北元底气尚存，而你们那些征战的将领呢，可都身首异处了。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李文忠，御史大夫邓玉，中山侯汤和，这些百战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可都是死在他们尽心福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屠刀之下。到了你这60黄儿，非但文治武功没什么进展，这自以为是的糊涂劲儿倒是有增无减，偏偏听信这没霸的太监蛊惑，搞个什么御驾亲征？哼！你大明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于谦，此刻正被你关在监狱里泡冷水，你个傻皇帝，自己倒跑来塞北送死了，这真是可笑至极呀！ 你大胆！ 万岁，这都是老奴的错啊！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生在一处，死在一地，糊涂！ 朱祁镇，我都替你难过， 死到临头你还蒙在鼓里。你身边的这个老太监，若不是他为了一己私利暗中阴云铁骑运输，我瓦剌大军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兵强马壮杀回中原。这老太监利欲熏心，没想到吧，你答应运输的铁箭头此刻正抵在你的咽喉之上。哎，我说他们大明朝就没有一个明白人了吗？怎么都是糊涂蛋呢？啊！ 别笑了，谁说我大明没有明理之人呢？啊，还有我呢。 哟，这又是哪儿冒出个小烟耳？这小动静真柔啊，这要是闭眼睛听啊，我都分不出个公母了。 我说戳螺丝，你休要猖狂，别看你一时得逞，要想杀回中原还早着呢。且不说京城城高墙厚固若金汤，就凭你的辎重粮草，恐怕你的人马还没到北京城下呢，就已经冻饿交加，独占自愧。 哼，大胆烟耳，竟敢藐视我瓦剌神威，我先把你给宰了。 住手！将军慢来，你仔细想想，我说的是不是有理？我是不是个明白人？ 你比那俩糊涂蛋聪明点。那依你所见，该当如何？ 此处离京城千山万水，将军的马快，快不过日月风沙。依小的之见，应当俘虏皇帝，不杀不打，以他要挟各守关将领开关迎接。如此一来，长城各隘口岂不是不战自降吗？ 有理，本太师也正有此意。啊，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名叫喜年儿，以前专门侍奉王振。将军，只要留我一条生路，大明宫廷的秘密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告诉您说，他们的丑事儿多真呢。 好好好，封你个偏将军当当。来，请喜公公上马。 得令。 喜娘，你这死奴才居然背信弃义投靠我了。 哎呦，我的老祖宗，哎，您算说对了，小的我呀到哪儿都是个奴才，不过这死奴才恐怕小的不敢当了，这个称呼呀还是留给您自个儿吧。万岁爷，对不起了，小的我到那边去了。 喜娘，你个王八蛋软骨头，我看错你了，你要下十八层地狱，有事不能翻身。 时候不早了，动手。 这野仙的部队十分狡猾呀，一开始遣使乍和，还主动撤离呢，为的是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知道有诈呀，还派这个曹鼐起草诏书，嘿，想要招降这个野仙呢。野仙为什么这么做呀？就知道明英宗的部队都可坏了，王振此时下令起营喝水。是啊，得一营就水去别地儿喝呀，就当明军大军移动的时候，饥渴难忍的军士是一拥而起呀，干嘛呀，都奔向那个河边了，人马失序，人挨人，人挤人，马踩人，马踏人，把大伙儿渴坏了，管不了许多了。就在这个时候，瓦剌军士发动了攻势啊，这场战斗损失太惨重了。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尉景元、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贞、遂安伯陈勋、修武伯陈荣、都督梁城王贵、尚书王佐旷野，连当朝内阁首辅大学士曹鼐50多人， 全都被杀，一共有66名大臣战死沙场，史称叫土木堡之变。最重要的是啊，明英宗朱祁镇做了俘虏了，哈哈，这个消息一传回北京城是上下皆惊啊。有的大臣主张，我们干脆呀，别在北京待着了，哎，咱们也效法一下北宋南宋的各位皇帝，怎么样啊，咱们往南跑吧。有的说南边不行，咱们往东跑吧，总之咱别在北京待着了。瓦剌大军一个是气势汹汹，再一个俘获了我们的皇帝呀，有皇帝在手那就是一张王牌呀，攻城城破，教官官差，这还怎么抵挡啊。就在北京城人心惶惶之际，有一位重臣，他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啊，正是于谦，于廷义。于谦又是如何坐镇北京，调兵擒王，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瓦剌之大军的呢？这些故事啊，咱们得等在下一部北京保卫战当中再给大伙儿演讲了。这一部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是全部结束。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大明于谦由建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粉身碎骨，一曲英魂壮烛波，只留清风凉冷秋。一曲英魂壮烛波，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

温宁之身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新月娥把小嘴一撇，嘿，王将军呐、啊，你以为我投奔你西魏是为了什么封赏啊？你错了，我是为将军你个人。请问将军，你可曾娶妻？说到这儿也不好意思，他不敢看王伯党，把头低下了。王伯党听了，脸腾也红了。是啊，当初在绿林当瓢把子，后来到了瓦岗山造反，也没顾得想自己成家立业的事儿。刚才疆场上我看姑娘那个样子，我也明白，要真能娶这么个才貌双全的妻子也太难得了。只是这个关城他能献关投降？想着这说，新小姐，我对你也是非常爱慕，可军中十七禁律五十四斩规定，临阵招妻犯死罪，我不敢呐。新月娥一笑，将军，虽说临阵招亲犯杀头之罪，可我可以献官投降，蒋公补过，你的元帅不会怪罪的。新月娥对王伯党是一见钟情，乐意以身相许。如果你们秦元帅同意，免去你临阵收妻之罪，今夜三更我献官投降。王伯党说好，我回去见元帅。说着转身要走，姑娘说慢，你这么走可不行，人多眼杂，要是被我的红泥关的将士看破，走漏风声，就坏了咱们大事了。你等等，我给你两把飞刀，你插在甲缝里，就如同被飞刀打了，你走我后边追，败回阵去，你跟元帅说清楚，他又同意了，再派出一员将和我交战，把信儿告诉我，就这么办。新月娥抽出两把飞刀，一把插在王伯党后背甲缝里，一把插在叛甲头上。王伯党飞身上马往回飞奔，新月娥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嘴里还喊着呢，王伯党，我看你往哪里走。看看来到两军阵前，西魏兵丁见了有人说，你看王将军被人家打伤了，跑回来了。就这样把他接到队前，来到队前，徐茂公一看乐了，嘿，伯党啊，你把新小姐的刀给带回来了，这回准有好戏。王伯党这不好意思了，两位哥哥，别笑话我，他是这么回事情，你看行不行？秦琼、徐茂公听后大喜，兄弟啊，好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家了。新小姐才貌双全是你的福气，欢迎她献官投降。那就派个人，给人说一声呗。好，派谁去？一扭脸瞧见尤俊达了。尤将军，你到疆场跟新小姐这么说，知道了。尤俊达高兴，提叉上马出阵，来到两军阵前也不搭言，举钢叉奔新月娥当头插了过来。新月娥举刀相迎，两人来之且近。尤俊达低声说，新小姐，我家元帅和军师同意你献官，可叫我程四哥在关内打接应。知道了，别忘了三更。对，三更。两人夹打了几个回合， 姚俊达假装败阵跑回本部军队，新月娥也不追赶，传令敲德胜鼓返回红泥关。这边秦琼也败兵回营，单说新月娥收兵回来，命女兵把金城牛盖关进牢中，自己脱掉铠甲，洗漱已毕，换上便衣，往这一坐，二目发直，叫女兵端上酒菜，他自斟自饮，因为心里烦，拿酒浇愁，喝了不少了。他想，疆场上说的挺热闹，这亡国党看着人也挺好，我怎么和哥哥说呀？父母死去的早，想起哥哥嫂子，他们却是教我惯我，可拿我当摇钱树啊，我就这么走了，能行吗？越想越发愁，越喝越多，喝得满脸通红。贴身的女兵翠红说，小姐，你从来没喝过这么多酒，别喝了。哎，翠红，你说你们几个跟我这么多年，你们觉得我怎么样？女兵们一愣，小姐，你喝醉了，你问这干嘛呀？您对我们如同亲姐妹，还用问吗？嗯，翠红啊，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吃的是隋朝皇帝杨广的俸禄，可是我知道是非，那杨广残暴不仁，我想不保他了。今天在阵前我见着王伯达，我想以身相许，你们看合适吗？哟，丫鬟听完心腾腾直跳啊，怪不得今天晚上喝了这么多酒，疆场上这王伯党和小姐往西边跑出那么远。小姐，你的意思我想献官投降，你们愿意吗？小姐，王伯党一表人才，少年英俊，您和他真算郎才女貌，美女配英雄，我们自然高兴。你是弃暗投明，我们也乐意，可是总镇爷能同意你相关吗？我怕他不干呐。嗯，可是他不能做我的主啊，我跟他说去。小姐，你好好想一想，他脾气太暴，你也烈性，你们俩要是一吵就麻烦了，你们甭管，他不能这么耽误我。把筷子一搁，酒盅一推，我就找他们商量，他们愿意不愿意我都三更献官，你们速做准备。什么什么三更献官？是三更天开棺放西魏军卒进来。哎，好好好。说着新月娥奔新温里的寝室走来，到了门前，新温里夫妻尚未入睡，冲里边咳嗽一声，哥哥我有事，妹妹进来吧。来到里边坐下，哥哥没睡呢。啊，妹妹你辛苦了，白天的战情如何？嗯，打赢了，又抓来两员敌将，战败几个人。好好好，明天我写奏折奏明圣上。慢，哥哥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在关里，我是这么回事情。哥哥，我可老大不小了，不能再耽误了，再说我这岁数找个合适人太难了，我们两个保杨广将来要落个骂名千载。先文礼听这话就像火山爆发吐岩浆一样，腾就站起来了。好个无耻丫头，你真不知害羞，竟敢不禀明兄嫂两军阵前以身相许，贼寇，真不知天下还有西无耻二字。你要献官我不答应，你看奈我如何？啊，哥哥！新月娥听这话眼泪下来了。哥哥你好糊涂，昏君杨广登基以来杀兄弑父，七娘戏妹， 鲁沙忠良，天下大乱，多少英雄志士纷纷反隋，举起反隋大旗，只有你死保昏君。妹妹快三十了，你还想把我当礼品送过去，作为你升官铺路的石头吗？哥哥，我话已讲明，今夜三更我定要献官，何去何从你自己想吧。说着转身往外就走。哎呀，新闻里暴跳如雷，无耻的丫头背凶献官降贼，真不知耻，我先杀了你。说着回身摘下墙上的宝剑，摁燕翅推崩簧，苍啷，宝剑出匣，往前一探身，干嘛？去杀新月娥。新月娥急忙蹭往外一窜，随手咣当把两扇门给关上了，拿过锁头嘎嘣给锁上了。这一锁不要紧，新闻里要气疯了，这个人脾气暴躁啊，哎呀，你给我开一个，咣当咣当咣当，哥哥我就不给你开，我非投降不可，你不听我的，有本事你就过来一战。新闻里的膀子伤了，要打打不了，妹妹不听劝，这个人脾气太暴躁了，杀不了他妹妹。他把宝剑横在脖项上一用劲，自尽身亡。他的妻子在旁边呢，哎呀，夫君呐，你等等我，你慢走。说着从床上下来，一头碰在了桌角上，倒地身亡。屋里头扑通通的两声，在外边早已惊动了新月娥啊，怎么回事？赶紧把门打开一看，全晚了，大哭一场啊。可是已经二更过了，怎么办？他赶紧叫过军兵，我哥哥嫂子已经没了，你们好好看守尸体，门上将门关闭，一会儿我再传令。哭没有用啊，哥哥嫂子已经没了，现在不投降也不行了，逼到这份了，我就一条道走到底了。这姑娘也是真有主心骨，命令丁丁从牢中放出程咬金、京城牛盖，给他们准备好马匹、兵刃、盔铠、甲胄。三更天我县官投降，你们做内应帮助我。又命令女兵召集红泥关所有的偏将、副将、牙将，这伙人一律不准拿兵器，先来到大堂上跟大家说，昏君杨广残暴不仁，君不正，臣投外国，我不愿意保他了，愿意归降西魏大军，你们愿意投降的跟我一块走，不愿意你们各奔他乡，发放你银两。大家一看，现在主将已故，副将投降，我们现在不降也不行啊，先投降西魏再说吧。简短接说，三更已到，红泥关城门大开，新月娥率领红泥关众将出关迎接。秦琼等人来到了城下，新月娥甩凳下马，元帅在上，新月娥投降来迟，望其恕罪。秦叔宝、徐茂公赶紧下马，哎呀，新小姐，县官有功，何罪之有？那么就请元帅到城内一叙。很快来到了衙门，升座大堂，二次见礼已毕。秦叔宝坐在了帅案后边，新小姐，但不知新闻里将军在何处？这一问，新月娥眼泪下来了，就把哥嫂不许县官以自尽身亡的事儿跟秦琼等人说了一遍。秦琼听了叹了口气，哎，可惜呀，新将军武艺高强，没想到怎么就走到了死路上，即便他不同意投降，我们进了关也不会加害于他。好吧，把他夫妻厚礼安葬。那边给新闻里办理丧事不提，又择选良辰吉日给新月娥、王伯党成亲。 又把新月娥此次献婚之事写成奏折，派人送往瓦岗山报与西魏王李密。没过几天，李密来了旨意，犒赏三军，封新月娥为忠孝义女，随大军继续攻打后三关。秦琼接到旨意，犒赏三军，歇兵数日，向黄土关进发。黄土关的总管是亲哥俩，一个名叫孙德龙，另一个叫孙德虎。这俩听说虎牢关、红泥关均已失守，吃惊非笑，心想虎牢关金代总管四宝将尚师徒，红泥关总管八马将辛文礼何等厉害，都挡不住西魏大兵，何况我黄土关兵少将寡呢，打不了，降吧。这哥俩没等西魏军就阵，就捧来了关内的户籍名册，到西魏大营献关投降。西魏军在黄土关认不染血，顺利过关。行军前进120里，来到泗水关前埋国造饭，放炮安营。那么泗水关守将是谁呢？守将不是别人，那是隋朝名将金刀将，叫左天成。这左天成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深受靠山王的赏识。因为左天成刀法纯熟，武艺高强，有万夫不挡之勇。在西魏军呢刚过黄土关的时候，左天成就召集手下众将，跟大家说，你们别看西魏军攻下虎牢关、红泥关，破釜了黄土关，那是因为尚师徒辛文礼、孙德龙、孙德虎是脓包，他们来到我这泗水关就别想进来。手下众将也捧的那是自然呢，总管爷乃是隋朝名将，谁不知道啊，西魏军不来便罢，要是来了，那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没过几天，西魏军到了安营的第二天，左天成就点了3000人马响炮出城，列开了阵势，叫兵丁骂阵。西魏兵丁抱进大营，秦琼也点了人马，带领众将到了疆场，两军对员。秦琼往对面看了看，众将官哪位打着头阵？不过魏从出征可要想一想，左天成能征惯战了不得呀，不管哪位出气要多加小心。话音未落，铁面判官尤俊达说，元帅你别长这左天成的威风灭咱们的志气，就说这次兵发五关，连克三关，我们这五虎上将还没打过仗呢，不就是左天成吗？我们哥五个包了。说着哗楞楞一抖手中五股烈焰叉，马走銮铃响，飞马出阵，来到队前高声叫喝，呔，左天成你出来，叫你尝尝卯家的钢叉。话音刚落，泗水关门旗一闪，冲出一员大将，谁呀？左天成胯下大青马，掌中一口象鼻子古约大刀，来到队前，用大刀一指，胆大降马，通明受死。好，左天成，我非是别人，乃西魏国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五名尤俊达是也。看钢叉，钢叉朝左天成砸了过来。左天成一不慌二不忙，眼看着钢叉离头顶不远，再不能抽招换势，一举手中大刀用力磕，嗨，撒手，正碰在钢叉杆的中间，嘡啷的一声啊，就这么一下子钢叉日就飞了。怎么呢？虎口震裂，鲜血流出来了。随后尤俊达学马要跑，左天成拍马腰刀，还看刀，唰的一下子把个秦琼吓得赶紧一挡脸，完了，我的兄弟完喽。徐茂公说，别去，二哥爷放下袖子吧，游贤弟回来了。 他一看姚建达的胯下马倒在地上，他跑回来了，方才左天成这一刀正砍在姚建达胯下马的三叉骨上，所以没伤着人，人掉地下打个滚跑回来保住一条命。再看西魏军中怒恼了谢应登，一抖手中枪走马出阵，互通名姓。左天成乐了，啊，你是五虎上将第四名啊，好了，我看你们还有几个五虎将。俩人走了几个回合，西应登想，看来凭武功不是对手，我的剑法好，神射，我用箭射死他，就凭我这手百步穿杨剑他是躲不了的。主意打定，又冲锋过凳，谢应登悄悄把枪挂在德胜钩上，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蒋弓夜开了，嘎吱吱吱，猛然在马上一个犀牛望月，正好是左天成学马回来，脸冲谢应登，当一松弓弦，弓开似满月，箭走如流星，唰，神射手谢应登射了一箭。再看左天成已经发现谢应登射箭，身子微微一闪，伸手捧越过箭杵，把箭杆抓住了，啪，把箭扔在地上，哈哈大笑，谢应登，你这手在我面前卖得出去吗？拿命来！催马要取谢应登的性命。谢应登大惊啊，败回本部军队，怒恼了王伯达，一抖手中素鹰枪，来到两军阵前，不等左天成问他，高声断喝，左天成你听着，我乃西魏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三名勇三郎王伯当是也，休走，看枪！啪，一抖枪，来个金鸡三点头，扎左天成。左天成用刀头往王伯当手中间的中箭杆啪的一磕，枪头抬不起来了，随着摇刀奔着王伯当劈下来。王伯当横枪一架，刀砍在枪杆上，把王伯当震得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知道力气不敌，败回军中。又有一员将冲到疆场，谁呀？绿袍帅大刀王君可。王君可说，二哥，左天成使刀我也使刀，我上去会他一会。秦琼点头，六弟啊，多加小心。他这一上阵，泗水关的兵将一看，哟，这不是关老爷吗？红脸绿袍，三绺墨然，飘洒前胸，胯下枣红马，手提春秋刀。哎，总管爷多加小心，这位像个人物。左天成学马用刀一指，降马报上名来，倒下受死。好，我乃西魏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二名大刀王玄王君可。哦，我看你们倒有几员将，砍刀。两人几个回合输要剪断，王君可败回本部军队，单雄信上阵没有几招也败回来了，五虎上将都败了。旁边有人微微一乐，嘿嘿，别人都不行，看我老成的。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